系啦，咁系咪都补翻有几集 Unnatural 系嘛？ 系啦，我哋几个礼拜都冇乜点提过吓。 嗯。咁其实我反而睇咗日文嘅啫，因为我睇嗰阵未有字幕啊，每次都 系。 咁我咧我唔系好知佢详情嘅，有啲系冇咗啲对白就好大镬。 争好远，争好 远。呢个要分分讲解一下，系啊。 哦。 到底发生咩事咧？ 其实。其实应该就我追返第三集就开始啦。 哦。 唔係第三集，即係三集前啊，即係讲石原里美个女助手去 dating 嗰个时 候。哦，由嗰集 dating 嘅。哇，嗰集科幻啊，有啲新嘅高科技杀人方法啊。 嗰个其实你话嗰集就。 係神探伽利略嚟嘅，我觉得嗰集係。 其实就唔係好 unnatural 嘅，我觉得嗰集反而係。 冇错啊，因为嗰个科技係佢应该係讲得通，但係好怪嘅件事啊。 系啦，竟然可以遥控杀人，咁你都几奇怪嘅。 神探伽利略咯，即系佢用咗一个讲得通嘅科技，但系嗰个仪器系佢整出嚟噶嘛。 系就系嗱，佢就系讲嗰个，不如讲个杀人方法先。 好啊，好啊，好啊。 个杀人方法就系佢哋就会去参加一啲健身会咧，就会戴一只手表，即系而家都好兴噶啦，就系嗰啲check 住你心跳啊， 系啊系啊 ，check 住你成嗰啲手表。佢就会有个 Apps， 你当系一个 Apps 都得㗎喇，其实就可以令到你触电，系咪触电而死呀？就係、是、因为佢个手表又要扔咗一 隻，唔系其实唔系咁嘅，佢就话嗰个表呢系要配合两个好似耳环，就点解就唔系戴一个耳仔咁，唔系耳珠嘅，戴一个耳壳上面，佢话咁可以 keep 住 keep check 成个人嘅即系所有嘅嘢啦。咁佢就调转呢，就利用呢样嘢呢去杀人。咁就佢就话呢，只要嗰个标呢，佢就通咗一个其实唔系咁大嘅电流嘅，就电唔死人嘅。咁但呢佢嗰个电通过嗰两个耳仔嗰两个嘢，再唔知点样传落个咩鬼嘅，唔知点样交叉神经定乜鬼度。 震动嗰个咩腰骨咩，跟住震动横膈膜，就要令到心跳。 佢主要系令到个横膈膜唔能够即正常喐啦，咁你咪唞唔到气咯，就咁啫。 系啦， 即系佢唔系真系电死，佢系因为嗰个神经嘅问题令佢暂时瘫痪，就咁啫。 系啦，咁啊呼吸唔到。 如果有人识得即系急救咧，可以救得翻嘅。 系啦， 所以佢就唔会有电死嘅迹象嘅，就系咁解啦。 所以发现佢哋系都系窒息死嘅，全部。 嗯，冇错。 咁第一个死嘅人咧，就系同阿石原里美，即系嗰个助手，即系好搞笑嗰个女助手 dating。第二朝竟喺酒店度瞓喺佢隔篱窒息而死， 即系有条友就死咗啦。嗯， 嗰条友其实系之前做过蒙面超人噶，吓 系咩？ 佢就系O 三个 O 嗰个咧，零三个 O 嗰个入大紧变身嗰个， 哦系咩？ 系， 完全都唔同样嘅。 系啊，都就系佢嚟噶啦。 即系扭蛋啊嘛，你讲。 系啊，扭蛋变身嗰个。 佢真系唔认得喎，大佬。 即系成日拎住啱开牛奶。 系啊系啊系啊。嗰间全部蛋子嚟啊嘛。 系啊，其实就系佢嚟嘅，系啦。 哦。 由呢件事就触发到阿石原里美，因为佢怀嗰个女助手就怀疑，即系啲警方怀疑女助手系杀人凶手啊。 嗯。 就仲要追捕佢添。 系 咁，就原来未为咗帮佢个 friend， 咁就唯有调查呢件事，咁啊发展落嚟就一路讲就讲翻呢个真相咁样。其实呢一个故事其实就几搞笑，我觉得呢 搞笑嘅冇错。 反而嗱，因为佢好多集数都比较感人，即到最尾去到都有个感动位嘅。其实佢好中意系，但呢一集反而就冇乜感动位嘅。其实最主力都系讲翻佢个女助手嗰度嘅啫。其实 系啊，整一集俾佢 系啦，咁但系我啊觉得佢呢集就系咪呢集定系之前嗰集已经带出咗嗰、那个古灵精怪嗰个另外一个男法医要解剖佢女朋友，揾佢女朋友死亡真相，系咪前一集已经开始咗呢条主线啊？ 乜佢一集集都有讲少少嘅， 集都有讲少少， 系啊， 系啦， 咪交代少少，交代少少咁 原来呢一个咧就系、是、其实系整个剧嘅主线嚟嘅， 嗯。 就是那个男法医那个女朋友的死亡真相，就是这个整个 Unnatural 这么多集的剧的一条主线啦，你可以说。 穿住的叫做后面。 穿住晒的。穿 住的故事啦，是啦。 是啦。 亦都应该是一件大案来的，因为呢他说这么多年来呢是不断有出现这个 喺个尸度咧，发现个口里边有啲好似金鱼咁嘅，嗰啲叫咩咧？ 印啊，嗰啲印， 一印系啦，系啦。 但系大家唔好誒誤會咗，係黑豹佢哋嘴唇裏面嗰啲印，其實都有啲似嘅，其實都有啲似嘅，即係有啲斑點喺度咁樣，即係好奇怪嘅。佢哋話誒，淨係得好少人會係咁，但係就連續斷斷續續喺咁多年以嚟啊，都 有 發現呢啲屍體嘅。咁嗰、那個誒嗰、那個法醫男法醫就係想通過驗唔同嘅屍體，就想揾出呢、這個真空殺佢女朋友嘅。 即係會唔會俾佢再揾到另一條屍體有呢、這個咁嘅咁嘅特徵咧？咁樣佢想查。 佢哋覺得嗰個係一個連續殺人狂嚟嘅，其實係或者一個serial killer 啦。我哋如果叫嗰啲名字應該係叫 做。咁而呢一個現象咧，下一集就會出現啦。 係啦， 你會翻到呢條主線。 係啦，再對上一集啦，咁樣再對上一集。 仲有咧，咁呢件事又關嗰個好似好恐怖嗰個記者有咩關係咧？又唔知啊。 係啦， 唔通嗰個人係就係嗰個變態佬，定係咩咧？咁你唔知 嘅。就係、是、關事嘅就係嗰六部即係之前做夜神月嗰個男助手啊，佢係有個兼職係做記者嘅。 係佢揾 佢哋嗰間 錢啊嘛， 係啦。佢哋嗰間出版社，其實就係即係怪男法醫個女朋友，佢係畫繪本嘅，就係嗰間出版社嚟嘅，其實。 哦，即係又有啲關係嘅。 其實又有楞住，又有關係嘅，其實嗰、 那 個。所以又係楞埋曬嘅，其實所有嘅線索其實都係可能歸翻去一個原點嘅啫，其實係。 唔係咯，咁但係佢呢個楞得好啊嘛。 係啦，佢呢個就楞到真係千絲萬縷嗰種啦，就變成。 係啊。 係啦。咁講翻再對上嗰集，其實我覺得近呢兩集又好睇翻嘅，係再上一集就係講呢個。 即 係 你話佢尖電瓜嗰幾個有嗰集唔得， 嗰集我覺得太搞笑啦。 冇、哦、OK， 都變咗第二個劇。 係啦係啦，咁、跟住就因為我覺得呢個佢個路向咧，通常佢會有啲話題性啊，同埋有啲感動位嘅到最尾。 咁啊係啊，嗰集冇嘅玩嘢啊。 係啊，咁但係再對上嗰集佢講。學校欺凌嗰集，我啊覺得嗱單案其實就唔太離奇嘅，就講嗰個男仔男學生就被欺凌，咁啊諗住自己自殺就報個局嚟陷害欺凌佢嘅人嘅啫。咁、就另外有個學生就諗住幫佢，因為佢諗住佢都有內疚，就係、是、當時佢被欺凌嗰時冇救佢啊。就諗住帶住條屍體就逼翻嗰幾個欺凌佢嗰幾個同學出嚟嘅，諗住公開呢件事。咁其實個案件我又覺得個推理成分啊、離奇怪誕嘅成分就唔係好高嘅，但我反而中意佢個講嗰個situation 就係、是你欺凌嗰個人，你甚至乎企喺側邊唔再去阻止啊，入得去欺凌咧，都係有參與到呢、 包括嗰個女班長 包括老師，包括女班長，包括老師啊，都唔理呢啲事，到最終就會令到嗰個學生 其實高空啫嘛。 其實佢哋唔係自殺啊，其實係你哋圍埋一齊殺死佢嘅。其實咁我係中意呢個故事嘅，其實、因為其實我覺得現實上面可能都有呢啲。 呢啲佢咪又翻翻去啲好似啲告白嗰啲咁樣嘅。 系，我 嗰啲古仔咯， 呢个我觉得个故事系几好嘅， 即 系感动位，我觉得系出得好好啊。唔系， 即 系 佢有啲社会问题带咗出嚟。 啊，同埋我觉得你学校欺凌，我谂日本真系好平常嘅一件事啊，系。吓、啊，即系 咁你话嗰集电死人嗰集，其实佢都有反映一啲社会现象嘅，咪就系悲情要搵有钱仔咯。都有嘅，不過佢話佢有提過 Bitcoin 呢樣嘢嘅。點解佢哋會殺人咧？即係其實佢嗰班友其實係 friend 嚟嘅，即係殺啲 friend 啊。點解？因為佢話佢係其實佢就係搞緊一隻即係好似 Bitcoin 嘅嘢啦。佢冇唔知佢叫乜嘢。 唔係呢個名啦。 佢唔係呢個名，就係佢話咁佢就用咗 Bitcoin 嚟去，即係因為佢裏邊啲人都唔識啊嘛。咁咪話咁你有冇聽過 Bitcoin？ 咁其實即係嗰啲嘢啦，咁樣佢咁講。咁樣佢哋就總之。嗰條友就係科技公司嚟嘅，咁佢咪出蠱惑咯，咪就喺嗰度想電谷即係整死嗰幾個 partner 嚟嘅嚇，就咁啫。 係咯， 咁當然啦，佢就唔係好帶到個問題嘅，不過有提過呢啲即係金融嘅，因為呢種電子嘅嘢其實係一種騙局啦，即係佢裏邊就講明佢係騙局，佢嗰只係啦，最主要係話嚇，咁 咁係咯，咁同埋嗰種拜金主義啊，咁咯，即係佢要去最貴嘅 gym 啊，識啲即係最有即係好似最有 potential 嘅男仔，咁可能佢嗰集其實都有想講少少呢啲嘢，不過始終呢個唔係嗰個案件嘅主題，的確係係嗰啲角色嘅背景啫，始終都係係咯，未能夠通過案件去反映到呢啲問題，的確係、嗯。 但我呢、這個學校欺凌嗰個就真 係好反映到啦，係啊， 好擊中嗰個重點啊， 嗯，冇錯。 即係成件事就係呢件，同埋喺呢一件事之後咧，阿林法醫就真係要求阿石原里美幫同佢一齊去 調查 佢女朋友嗰單案啦。因為開頭石原里美都有時誤解林法醫嘅，有時係、 嗯、 即係開頭都仲有啲誤會。咁直至呢件事件之後，佢哋就大家和解翻、 嗯， 一齊去調查翻佢女朋友死嗰、那個嗰、那個真相出嚟啦、 嗯， 就喺呢件事嗰度就開始翻，系啦， 嗯， 跟住就到上一集就一個火警啊， 嗯， 呢集系咪你系冇睇？ 我冇睇晒成集啦，因為我冇字幕咧，真系唔好知佢做咩。 哦，因為咧佢就讲一栋大厦就發生火災，一個好嚴重嘅火災、 嗯， 就死咗十個人， 嗯， 其中第十一個人有一個人咧就生還爬翻出嚟嘅， 嗯嗯嗯。嗯嗯 咁佢哋就要調查，因為啲屍體全部已經燒到窿曬啦， 嗯， 就辨認唔到身份，佢哋就要逐個屍體去辨認翻佢哋個真正身份。咁、 哦、 推下、啊、推下、啊、推下、啊、咧，就推曬所有人嘅身份啦，就發現其中有一個就唔係自然死亡，或者唔係自然燒死啊， 嗯， 係曾經有勒過同埋後腦被擊暈過，即係重擊過嘅傷痕。佢、 嗯、 哋就懷疑可能係有人想殺死呢一個人啊！ 哦，而造成一個火災， 再最後縱火、 嗯、 就 哦咁嘅， 死咗其他嗰啲無辜嘅，全部其他啲係無辜嘅、 嗯。其實就唔係咁嘅。 調查翻嗰個真相，咁仲有就係嗰、那個係啦，咁就調查翻個真相啦。而開頭以為係黑幫尋仇嘅、 嗯， 因為話有有傷痕嗰個係一個前黑帮嘅成员， 嗯系啊，都睇个样都少少好似恶人咁嘅，嗯， 系啦，咁我谂住系咁啦，个情形应该系，但系点知调查到最尾原来唔系，而呢个就真真正正系一单失火案嚟嘅，真系一单意外嚟嘅。 其实与神同行嚟嘅，呢个人系为咗救嗰其他啲人唔衰死嘅， 系啦系啦，嗰个话黑帮大佬其实佢系想救晒呢个大厦所有嘅人、 嗯、 而撞亲啊，同埋佢用呢、這个。点解会有捆绑嘅痕迹呢？就是、因为佢用嗰啲消防员嘅捆绑嘅技术啊，佢孭啲人出嚟，佢带佢 用绳， 最终只可以系啦，孭到一个人出嚟，因为嗰阵时仲未烧到落地下，咁佢就可以孭到个生还者落到地下就逃生。其他嗰啲咧，因为上翻去谂再救其他人嗰时咧，就烧咗个二楼啊，佢就唔能够再落去，就唯有焗住就上翻四楼，咁就所以所有人都系喺四楼死嘅。只有逃生嗰、那個、就落翻去二樓就可以走得甩啦。 即其實係一個英雄嚟嘅，最尾話俾你聽，原來呢個人。 咁點知原來佢父母因為好耐之前佢因為黑幫人咁加入黑幫，咁、 嗯、 佢父母唔理解佢啊、 嗯， 直至到佢死咗，佢都仲係覺得佢係陀衰家，即係累死，未發生未知道真相嗰陣時咧。 嗯 都仲係累死咗其他無辜嘅人，因為啲尋仇而累死其他人，咁、 嗯、 仲怪責佢，連佢個骨灰都唔想攞翻，咁、 哦、 樣到最尾 解釋原來佢係救人嘅英雄啊！ 咁佢哋父母就諒解翻咁樣，咁我覺得呢個 應該有三個神官喺度等緊佢，又貴人嗰啲啦。 如果韓國拍就會係咁啦，但係日本好明顯，佢哋嘅取向亦都唔係咁咯。 唔係咁，人哋亦都唔會喺度，即係喺度。呃你眼泪冇啲咁嘅事。 你 反而你咁样睇，你会觉得感动。 你可能会有眼泪喎、哦，你可能 系啦，冇错。 但系佢嗰啲人系做得好好啊，即系为咗，即系点解唔可以早啲谅解咧？早啲唔可以大家讲出自己嘅心声咧？咁、 嗯、 样，咁咪会唔会可以避免咗一单咁嘅悲剧出现咧？咁、 嗯、 佢里面亦都穿插咗有个老人家， 嗯， 佢因为佢曾经发生过闹走咗佢嘅老伴，咁嘅个佢嘅老婆。走咁啊！佢老婆出街咁啊，俾车撞死。咁、 嗯、 收尾佢阿社长就为咗咁样就想俾翻个骨灰佢。咁、 嗯、 啊，其实嗰个老人家都好内疚啊！佢成日都觉得自己系害死咗佢老婆。 嗯、 因为点嗰日佢点解要闹走佢老婆咧？唔闹走佢咪唔使死咯？咁就拒绝接受呢个事实，就唔想攞翻嗰啲骨灰。系、 哦、 啦，咁其实只系咁最尾佢都接受翻。咁阿社长都完成咗呢个心愿，就系还翻个骨灰俾阿老人家。咁其实我觉得嗰段又系做得好感动嘅，其实系。 系。 我嗰、那个 呢个系一件完全唔关事嘅案嚟嘅呢两单。 但系佢表达到就系有啲乜嘢误会，点解唔可以早啲讲咧？咁就投射咗落去嗰、那个诶。死亡筆記個主角即係阿六部嗰個身上啦，因為今集就出翻佢老豆啊嘛， 係 佢老豆係大醫院嗰啲大醫生，因為佢成家人都係醫生， 都係醫院世家， 都期望佢做醫生，都期望佢做醫生，但係佢就唔想做醫生，咁佢結果嚟咗呢度做法醫，咁佢就喺法醫呢一度就揾翻自己嘅屋企，佢覺得呢度先似佢自己屋企，咁佢就趁住。佢都覺得應該要趁住早啲同 佢老豆，佢只係揾到阿石原里美多啲，佢 唔係，係佢成日都呷醋嘅，而家唔知點解佢係。 佢第一集嗰個報社嗰條友問佢啊嘛，問石原好唔好身材啊嘛，咁佢都話我點知咧，佢著住衫咁，咁但係因為佢車過佢啊嘛，咁佢咪攬住後邊個，哇， 攬過佢啊， 原來好大嘅咁啊， 咁 佢第一集已經咁講噶啦， 係啊， 佢其實初亦都唔係對做法醫。太有熱誠嘅，只不過即係因為要揾錢嘅啫，佢主要係因為為咗。咁但係因為食完你哋嘅態度咧，就令佢即係覺得咧，原來做法醫係好緊要。即係其實日本係欠缺咗，即係醫生就反而好多啊，但係法醫原來好少，同埋好多案件咧就係咁樣無緣無故咁就哦咁就求其俾啲差人亂噏咁就話係。 係啊，佢呢度嗰啲差人所有都係求求其其 嘅。係求求其其嘅，係啊。即係個個都係結案就算㗎啦，即係即係唔 好 好遠到嘅。 係 啦，即係佢唔係想揾出真相，簡單講就係、 是， 冇人想揾出真相，快啲想結案，快啲收工嘅啫。 係呢度佢老豆都係嘅，佢呢度就裏面有段對話就係話點解你唔做醫生啊？做醫生可以救人喎、啊，你而家對住啲死人冇、用嘅喎，啲死人唔會翻山嘅喎。 你聽落好有道理啊，係咪？ 吓！佢哋好睇唔起佢哋做法医嘅人、其实系，即系好歧视佢哋嘅，其实系，系啦。 佢呢套剧都系讲呢样嘢， 佢 话日本 个社长要申请呢个部门，即系成立呢个部门都系好困难嘅。即系你唔好睇佢笑口噬噬，成日好似好得意咁啊，其实都佢都好辛苦嘅，其实系。 佢呢度讲到话日本每年唔知嗰个会攞去验尸嘅系唔知得几多个 percent 咁啊，好少噶嘛。 好少 嘅，佢有對比其他國家嘅。佢話日本係好低嘅，相比其他即係叫做先進國家啦，就係好低。 好唔重視。 但我唔知呢啲數字係咪真㗎，即係我諗又應該唔係亂噏㗎，係咪？ 我諗佢講得出咁實際嘅料，我覺得都似係真嘅。 唔知啊，呢個我哋冇 check 過啊，但係佢女兒就咁講。 咁講啦， 係啦，即係佢相比嘅其他都係先進國家，日本係非常之低，佢哋話。即係其實好求其啦，即係話佢哋即係判案啊，或者啲嘢啦。咁佢話好多人咧都係即係不明不白含冤嘅。 係啦， 係啦。即係其實明明就俾人殺，咁你又話佢自殺，即係又一點解？因為你班友懶啊，費事查，即係表面睇唔到啲咩嘢就話啊，咁佢梗係即係佢第一集先咁講嘅，即係話我通常佢都判斷話唔知咩話，話咩心臟病定咩話，即係求其唔知揾樣嘢就話咗係嘅。 自然死亡就算啦。 總之自然死亡咁其實佢冇解剖點知咧？咁佢就講呢樣嘢。咁總之其實咧講到尾咧，呢啲咁嘅查案，佢即係揾真相啊，先係一個目的嚟嘅，係啦，即係一定係要揾出真相，咁要攞個公道咁呢啲啦，係啦，咁呢啲離唔開嘅，就算法唔法醫都好嘅故事咁啊，的確係嘅。咁啊，精神上呢樣嘢係而家唔係好多人想知真相啊。 係咯，個個都求求其其。 求其其啊，自己 OK 就算啦，係咯。最緊要嗰嘢對自己有利啊，咁啊，係。 係咯，都唔理咁多。 唔理咁多啦，乜嘢黑袋話白話。 反而呢個劇就可以講出咗呢種。 冇錯，係啦，係啦， 咁睇嚟個故事都進入大直路啦，已經，因為下一集咧已經講到有另外有個新嘅女，發現咗一個女少女嘅屍體啊，佢個嘴裏面亦都有嗰個金魚嘅斑紋喺度，所以就應該就係同阿怪法醫嗰一個女朋友嘅死有關係嘅啦，應該下一集就應該會去到直接 同埋嗰個。記者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要是這樣追擊他們呢？ 是這樣夾住他們呢，那個神秘記者。 是不是只是想拿料，想這麼簡單呢？會不會其實都是有關呢？你未知的。 是啦，男助手他亦都辭了職了，就不再兼職做那個報社那個卧底記者。 他覺得好像出賣了他們這樣。 是啦，這樣。 咁就應該就仲有，我覺得嚟緊今啱啱而家講緊呢套，呢個係第八集， 嗯， 照計可唔係十一，就係第十二或者第十集，即係應該都仲有幾集就完啦。照計就 一季差唔多啦， 追埋咯，係咯，係啦， 係。 咁我覺得係好睇嘅 ，Unnatural 始終即係你話冇第一集嗰啲嗰個案件咁怪啫，但係佢每一集其實都好好睇嘅，其實我覺得係。 但係我又唔好覺得香港有咩 noise 咯，即係除咗嗰時做嗰陣，即係各大 啱啱做嗰時有講嘅， 唔係嗰啲係啲電視台谷啫嘛，因為都要報下嘛。但係意思你睇完嘅人有冇話係喂好睇喎？呢個咩喎？我冇聽到， 真係冇乜點提啊！ 我冇聽到，係直接聽唔到，係。定系而家都唔会点样倾啲剧啦，系嘛？ 可能少睇少人睇一日剧啦，第一就 唔系，即系佢对佢里边啲所谓爆嘅嘢，大家已经唔同啦。而家可能就系有啲咩露点啊，或者啲好激嘅剧情啊，咁啊大家咪讨论咯。 系咯， 即呢啲写得好啫，或者好睇啊，冇咩好剧好倾啦，系嘛？唔好睇都好倾啊嘛，系咯。 咁社会性都冇人提及咁样。 即系你 都贴身噶， 你近排啊讲嗰啲电视剧嘅系讲咩啫？咪又系话阿边阿何傲儿个碌睇到你想呕啊嗰啲咯， 啊嗰啲无谓谓嗰啲，又讨论，唉， 讨论呢啲咯，即系整翻啲相出嚟大家睇下咁啊，哇嗰个哨牙碌真系顶唔顺咁嗰啲咧， 呢啲咁好嘅剧集又冇乜人提及，真系几可惜咯，我觉得系。 唔系一话题嘅嘢，通常都系讲衰嘢噶嘛。咁啊，睇下今个礼拜做多几集呢、這个吓、翻生武林之后，睇下冇人讲啊，系啦，即系。 你有冇睇过啊？你 我暂时啊睇咗好少啫，因为我哋而家早录音，我谂住睇多几集先至就会。 唔系我都有睇。 会插下， 系啦，少少嘅，我都有睇开。 因为好多角色未出场啊，所以未有得讲住。我等我睇到就一阵可能如果转头我哋睇咗，我补翻讲，我哋一 part 我哋系。是娱乐，我应该今集我点都会讲讲噶。 要讲， 因为真系 呢套嘢要讲嘅，其实系。 吓，嗱，咁我啲分分觉得点啊？你以你睇先，因为你一定未必赶到我哋系啦。再 我第一集我睇咗，我半粒钟到啦，第开头半粒钟到啦。咁我觉得奇怪嘅，因为佢讲嘅嘢咧，其实好似影射紧而家嘅香港咁嘅。 我都系嘅，唔系而家噶啦，三年前到啦，因为佢呢套其实都 系啊，即系总之 佢 加 嗰阵啦，系啦系啦， 嗰个东厂系乜嘢咁，大家知啦， 即系好明白，佢拍啫嘛，拉佢唔系我哋只系解翻出嚟啫，即系香港嚟噶嘛， 佢系啦，佢好似好有时事性咁啦，咁佢讲嘅嘢都即系洗脑啊、宣传啊、唱好啊，即系呢扎嘢啦。 即系就算你嗰啲咩名门正派，都系成日同即系都系。啊！即系同佢哋一线嘅啫，即系喺度唱好啊，咩乜乜好，乜乜好，武林好就大家好嗰啲啊，香港好嗰啲咧。 呢样嘢系我嘅意料之外嚟嘅，其实系，因为我冇觉得佢会咁样做嘅。 哦， 咁算啦。 但系你中唔中意睇一个将啲武侠剧玩呢样嘢嘅 系啦 剧先？ 即系加呢样嘢落去就怪嘅，其实系。咁第二嗱，当年我记得嗱，你话搞笑武林。当年好明显就系盖世豪侠啦，即系周星驰嘅， 即比较成功嘅呢套啦。 嗱，点解佢会成功呢？就因为成套剧就系得佢一个搞笑嘅啫。但系你全部人都搞笑咧，其实我啊觉得唔得嘅，其实系。 咁啊，古艳阳算唔算咧？啊，唔系，但 唔太搞笑，都唔太搞笑。 只不过佢扮女人啫，佢唔系搞笑，系。 佢都唔系搞笑啊！咁但系好明显，成套剧就系得一个人喺度搞紧笑嘅啫，其实系。 咦，咁呢个真系好特别喎，之后都冇咁喎。 嗱，之后冇啦，咁 之后真系全部搞笑喎，真的确系。 系啊，你见到阿郑南、萧正南好明显个造型啊，讲嘢嘅方法啊， 都系，唔系，呢个发型都系啊，段飞啊嘛，系。 佢都算做盖世豪侠嘅，其实系。 系个头都已经段飞头嚟噶， 但系你好明显佢出嚟嘅表现同周星驰争几远 啫。哇，咁你冇得比咯，咁真系冇得比。 你就笑唔出，好明显系。其实阿萧正南唔系净止呢度想扮周星驰噶啦，我觉得。 哦，系咩？ 佢之前好多笑片，即系佢做嘅轻松剧咧，其实都 即系你觉得佢系走周星驰路线啊？死咯！ 嗱，你 咁都 feel 唔到啊，大唔大镬？ 咩 男神啊？我 feel 唔到佢扮紧，佢死唔死？ 其实由头到尾啊， 哎呀，大镬！ 小动作啊，佢发型啊，佢嘅眼神，佢你回忆翻咧，其实佢真系好想扮周星驰嘅。 但我感受唔到呢份心意啦，我啫。 但系好明显呢度系啦，已经你之前感受唔到。 咁你咁讲又好似系喎，真系系咯，即系冇阿黄祖蓝咁老，系咪啊？即系吓，即系黄祖蓝扮周星驰就明显啲咯。 哦，我觉得佢扮完扮都冇咁似。哎呀，萧正楠真系好明显嘅模仿。 唔系唔系，即系你讲边个系成功扮得似同佢想扮啊两嘢嘅。O K。 系成功嘅同失败。 即系大家都扮嘅，不过唔啊，我成连佢想扮周星驰我都感受唔到。 标唔到啊嘛。 系啊。 但系我睇住你系觉得似就好似咁样 系嘛。系你咁讲又好似系咁样。系啊，佢连个发型都其实系嘅咁样。 尤其是呢一套咩翻山無論即係無論性格啊所有嘢都係段飛嚟嘅其 實係。咁但係咁點啊咁即係話陳海林其實係有邊個話係啊段飛搭嗰個係邊個話 死啦嗰、那個過咗身。 個女叫咩係啊係啊嗰、那個叫咩 唔記得咗啦。 唔記得名叫死咩豬啊咩豬啊都豬嚟㗎好似係咪 唔記得啦真係唔記得叫咩 名。係啦係啦。系啦，大家翻翻睇《蓋世皇俠》啊！ 系啦，好睇，好睇过呢套噶《蓋世皇俠》应该。 嗯。哇！唔使讲啦嘛。 即系你睇，净系睇下周星驰一个人表演就已經。《 蓋世皇俠》系咪先系应该无线拍翻做电影嘅其中一套啊？ 但系佢揾唔到一个人代替周星驰拍就，即系呢套戏，呢套戏 可以代替，起码周星驰啊嗰啲吴孟达啊入翻到噶啦。 哦，咁你揾第二个人拍已经冇咗意义噶啦， 我唔得，第二个人拍唔得， 即系你第二个人做呢套剧已经都唔会系《蓋世豪侠》啦，已经。 我唔系佢一系咁咯，《蓋世豪侠》但系揾直情揾萧正楠做咯，但我都觉得好过呢套咯。 系你咁，因为你全部人都一齐搞笑咧，其实系唔 work 嘅嗰件。 啊，咁我又冇咁諗過啊，真係係啦，即係喎，你咁講起又真係係喎，嗰時又真係好似係得阿周星馳搞笑嘅啫喎。 嗱，你見到阿吳鎮宇嗰啲 都冇係喎，都係冇搞笑。 你就算吳孟達，佢唔係搞緊笑，佢只不過扮女人。 係係係，啱，佢只係扮女人啫，即係東方不敗啫，冇佢冇搞笑嘅。 個女主角應該係阿羅慧娟啊， 係啊係。阿羅慧娟啊，哦， 娟 係啦係啦係啦。 哦，走 咗㗎啦，哦。係 啊， 過咗身。哎咁呢度阿陳海林係咪做翻呢啲角色咧？你唔覺得？但我又唔覺喎。 我又唔覺， 我呢度直情唔知佢做乜喎，我直情覺得係咯。 連男定女我都未分得到其實。 咁佢話女嚟嘅，咁啊莫子倫敦咁樣仲衰過平安谷。 係。 係咯。做咩事咧？ 我覺得全部一齊人 即係其實我突然覺得無線咧想整衰佢嘅喎，而家睇係即係我感覺咧，所以以後 即係派啲唔討好嘅角色。 我覺得係啊，到底係捧佢定害佢咧？就咧係幫我哋害我啊你咁啊誒，次次都整埋啲好鬼黑人憎啊！你睇完會想唉，成好鬼憎佢啊！睇完會嗰啲咧。佢有鬼用力做先死啊嘛！你 hea 啲做，唔使做咁出力嘅呢啲黑人憎角色，你搞下笑咁做咧，就唔好乜人憎嘅 佢对眼已经够大噶啦，唔使再碌到咁大嘅。 即系你好似佘诗曼咁做衰人嗰阵笑住嚟做，我好贪钱咁，冇 OK 啊，冇问题啊。你唔好真系整个死样好鬼黑人憎咁你咪濑嘢咯。 系咯， 佢好鬼认真咁做得。 睇下你再睇多几集。会觉得点啦？ 系都系太幼嫩啦，佢喺演出方面系啦，佢唔知道唔应该咁投入嘅吓。 系做笑片啫。 系啊，笑片同埋你都始终系应该系卖靓女吓。咁啊样衰得滞，即系样衰唔系讲丑样衰，即系你太过令人讨厌咧，就好难噶。系啊， 系 呢度真系系本身个角色就唔系好讨好，咁你演咧就要自己执下生嘅，系咯。照做咧，咁就真系大镬啊，系啦，系，嗯，系啊，咁仲有大把角色未出场，包括呢啲烈风暴惊云，我见到真系好犀利啫。 系，我都系好奇睇下开头少少啫，其实 都唔使点睇噶啦。不过呢套要嚟插嘅话，就真系要煲煲啦，系啦。想睇好嘢就唔得啊，真系唔得，系。 嗯，系咯，嗯，系啦。 好啦，喂，咁啊，个狂赌之冤咧。 你可以讲 我又要插佢啦，系啦，上几集咧就好啲嘅喎，即系起码真系集中翻喺赌同赌足成集咁 OK 啊，咁呢度讲赌赌赌嗰啲，即系就算佢赌乜都好啦，即系我当佢搞笑或者做乜都好啦，系点样玩借嗰条串友咁都好睇嘅。好啦，啱啱即系今个星期嗰集咧，又翻翻去，哇犀利啊！今集系冇赌过， 全集报道过，系、啊。 咁做咩呢可以 交代佢哋中间翻学啊，即係总之嗰啲中间啲嘢。我都唔知，因为我係又係睇咗个日文先嘅。咁我都未睇返个字幕，咁我都唔係好 exact 嚟做乜啦。咁不过呢个会长终于有出场，但呢都系背光嘅。 即仲未睇到个样 子。未睇到个样嘅，即係出咗场都系背光，犀唔犀利。佢转发咗。 佢而家做到第几集啊已经。 唔知八好似系八。 都八。哇！佢幾多集完噶？喂，而家都仲未見到樣 子。哦，咁佢呢度我諗好前嘅啫，佢做一段先嘅啫，係啦。咁啊，唔、哦、但個問題係咧，個重點係咧，今集又係翻翻阿英面啊，做導演、做監督。喂，原來反而係呢個總監督拍親嗰啲集數就唔好睇嘅喎，甚至話呢個寶嘅成分就會好低，甚至乎今集係零喎。係啊，中間嗰啲唔係佢拍嘅，唔同人做導演嘅，係啊。 哦， 反而嗰啲好睇啲，系啦，犀唔犀利咧？即系一套赌嘅题材嘅嘢就唔赌，咁你又唔系王晶吓，即系大陆话唔准赌，咁你冇办法啦，赌成风云就唔以赌为主。咁你日本又冇话唔准赌啊？唔准赌啊，唔好开狂赌之冤啦，系咪？咁你做咩唔赌咧？成集喺度交代埋啲身后事咁，我唔需要有一集咁样嘢咯。 嗯， 啊即特別就唔好睇嘅，你揾人揾翻呢個總導演就即係做嗰啲集數真係，唉。 啊，唉，咁就 唔好 真係差啲喎、 啊。係啦，咁而家就終於嗰個突眼女就同阿女主角地已經係成為一個 team 噶啦。 嗯嗯嗯。 其實上一集都已經係噶啦，已經合作 咗噶啦，其實。 係 friend 咗啊，都見出見出攬住佢嘅。 哦，即係冇曬。 冇敵意啊！攬住佢好開心嘅，當佢係個好 friend 嘅 friend。咁跟住嗰個第二女就好唔鍾意，我攬咗咁嘅樣嘅。佢、 哦、 就見到係攬咗嘅女主角，好怪嘅啲行為。嗯。係啦，咁咪出到嗰個單眼嗰、那個女有槍㗎喇，但都未倒喎，未有嘢喎。咁、 嗯、 女主角俾人逼咗去個密室咁就完啦。咁總之全集冇倒過錢，犀唔犀利呀。 咁啊，失望咗少少喎，真係。 係啊，睇住嚇，喂，你開始賭完場都冇啊，好嘢咧。 咁下集應該有啩？ 我唔知啊，下集希望唔係阿英面做導演應該有嘅。啊，算數啦，係啦，係啦，咁啊呢套都如果當笑劇睇，本來都 OK 啦。咁不過今集唯一就係有阿 Poppy 又出翻場咯。 多唔多先？ 啊，咪一個 shot 咁咯，出一出咁咯。 哦，咁 同佢哋讲几句嘢咁就走咗。 嗯 咁即系人就出咗好多咧，咁讲咁就差唔多所有人都有出场咯。 嗯， 系啊系啊，但系全部都系讲啲人，都系讲嘢嘅。咁啦。 好。 咁我唔系好知佢讲咩啦，因为我睇佢又系日文。 日文版。 唔系，因为佢好犀利嘅，佢日本嗰啲可能佢有啲唔知乜嘢，又系有啲网啊定乜嘢？其实佢早过去电视做已经有得睇嘅。 嗯， 即系电视啊，星期二先一睇嘅，我星期一就睇咗噶啦。 哦， 系啊，所以你见到我贴出嚟嗰啲咩嘢咩话，即系第几话嘅最咩咩、最高啊？嗰、那个其实系、 最高啲乜最高？ 诶、我星期一就抌出嚟啦，系啦嗰啲，咁其实已经有噶啦，系啊系啊。 我电视反而未做嘅。 电视未做，星期二噶嘛，正式系系啊，火啊，即系火噶嘛，呢度系火药日噶嘛。 哦， 系啊，系啊，正式系咯。咁但系佢早咗演，其实已经有得睇嘅。不过咁你咪要挨，即系睇冇字幕咯。咁我唔系，咁我谂住呢度赌嘅啫，系嘛？ 吓， 或者蒙面超人咁，你唔介意啦，打嘅啫，系咪？ 嗰啲唔使啦， 应该唔使。点知佢全集讲嘢，我唔知讲乜，真系激到我真系。咁啊，我都喺未睇翻字幕版，睇翻先吓。 嗯，系 啦。咁但系就都冇乜期望啦。如果冇赌就，即呢套唔赌冇咩好睇。 唉，冇嘢好讲。 是就咁啦。好，咁有冇其他嘢想同我报下呢？ 其他又讲下玩具啊，可以。 有冇活动都冇所谓嘅，或者任何嘢都得嘅，系啦。 玩具先啦。 玩具好，有乜嘢玩具嘅消息或者 review 呢？ 嗱，而家啱啱咧就出咗，嗱你知就嚟又系做复仇者，咁啲玩具梗系集中晒。 系啊，上个礼拜有提过啦。 咁啲迷友最唔中意嘅复仇者系列咧， 嗯， 梗系 LEGO 啦。 吓系咩？点解咧？唔系好受欢迎嘅咩？ 你知啲人最憎剧透噶啦。 哦，咁样。 基本上所有嘅造型、所有嘅场景都完全剧透晒啦。 咁最多 系 蜘蛛侠有爪有剩啫，有咩剧透啲咩？ 我觉得佢最大剧透就系话咗俾你听，雷神原来系冇单眼嘅。 吓，唔系啊，佢系一边着灯咁样噶嘛。 佢个 lego 出咗嚟咧，系两只眼系正常噶、哦。 系咩？哦， 系啊， 咁 样好精灵嗰啲 咁奇怪 的眼嚟噶、哦。系啊， 唔系啊，但系你公仔见到佢都系有一边眼变咗着光喎、啊。 换咗头，佢有因为 lego 可以另两个边头噶嘛。 哦。 另外一边头就系着灯头啦，即系、变咗光、 哦、 光 嘅 头啦。另外一边咧系正常眼头嚟嘅。 哦。 系、啊。 哦，即系佢会好翻嘅。 系啊，同埋好似我听嗰啲科林啲人讲、哦、，Hot Toys 嗰只figure 咧， 嗯， 阿雷神嗰只眼嗰、那个眼罩咧系磁石吸落去嘅。 哦。哦。 即是说他可能有另外一个造型就是揭起个眼罩的。 我明白。 是啦。 那都不是穿了什么的、這個、就。 你知啲人一见到、啊、一见到就 穿了什么呢 他直穿了、嗯、雷神原来不是单眼咯。 那都不是什么劇情的什么啊。 同埋他因为呢他,LEGO 会出很多个场景 set 啊。 嗯嗯嗯。 那基本上包括晒即系包括晒所有，我谂喺无限之战嘅场景，佢都会出现噶啦。呢度 有晒，O K， 即系连嗰啲载具啊，全部嘢嗱，因为有个场景就系阿奇异博士嗰个基地啦，即 系 嗰个栋楼啦，又出 LEGO 博石啦， 嗯， 有 Hulkbuster 新 Hulkbuster 嘅造型又出博石啦， 嗯， 黑豹嗰个基地佢又出博石啦。跟住嗰啲飛船又出波聲啦，咁、 嗯、 基本上如果嗰啲迷真係迷嗰啲呢，佢可以利用呢啲咁嘅場景，我諗佢都可以串個故事出嚟。 即已經係成個故事喺度啦，係咪？ 係呀，同埋佢每一個波聲跟咩人物、 嗯、 你知道邊個人物喺邊個場景。 嗯，冇錯冇錯冇錯。 咁你嗰啲人嗰啲人實可以將佢成個故事串返出嚟啦，已經。 喔、哦、咁你都係估啫，你到時未必係咁㗎。 但是有些好奇怪的那些人就是你连讲个名字给他听我都觉得是。 是就是你不要说这里是 Marvel 啊，不要说这里是复仇者啊。 是啊，有什么新造型啊，什么都 不 做 的。不要跟我那我又穿给大家听啦，其实那个 Hulkbuster 入面那个不是 Iron Man 来的。 真的 是不是他没有什么 LEGO 没有穿到这样东西 吗？咦，我没揭到那里喎，是真的不是 Hulkbuster 里面那个不是来的吗？ 啊， Hulkbuster 不是 Hulk 的。是啊是啊，班納醫生揸㗎，是啊是啊。 是 啊，佢變唔到身㗎喺今次係。係啊。 喔、哦、所以冇喔係啊， 所以佢係正式係 Hulkbuster 啱啊，係 Hulk， 係 Hulk， 係 Hulk 揸咗㗎嘛。啱啊。 咦係喎。唔怪得知冇 Hulk 呢個角色啦，喺個 LEGO 全 set 嘢裏面。 係咪又穿咗啲嘢俾大家知呢？ 啊，原來是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這些又是一種推測來的，是的，從他的產品，是的，又是從產品推測的，是的，但是就應該堅的了， 是的，真的喔、哦、因為那個 box 裡面不是跟 Iron Man， 不是 Iron Man 的，是跟博士的 喔、哦、是的，是所以就是他們說 是這樣的，其實應該 那個劇情裡面系啊，壳冇变身，冇个壳变身，反而系揸咗壳 Buster 打嘅。 咦？呢、這个可能真系喎、哦，哎，点、嗯、啊？呢、這个过瘾啦， 有剧透啊！我唔觉得呢啲系剧透嚟嘅，你俾我。 但系好多人觉得咁样咧。 咁样咧，其实就等于咧，我哋而家睇嗰啲无面超人咧，佢未出个超人之前，就会有个新造型俾你睇咗先。你知道咧，嚟紧会出个咁嘅 Hyper Form 啫嘛？咁你知道啲咩？你唔知㗎、 啊、 你咗係啊，點解佢會有個咁嘅樣？你反而你想知佢呢個係乜嘢能力啊？呢個係佢乜嘢嘅狀態嘛？點解穿橋啫？咁我俾啲造型你睇下啫嘛。So what？ 少少簡介又話穿橋，咩都話穿 橋。吹奶話穿橋，戲名都話穿橋。呢啲我鬧咗好多年，鬧咗十年啦。即係呢啲乜都話穿橋嗰啲人唔可以死啦！我真係嗰句啊嚇。 係咯，講個戲名。 即 係 其實咧，咩叫做橋佢都未搞清楚。 係咯。 咩叫戏桥啊？ 啫，其实 是其实以前睇戏咧，系会有张纸啊，好耐之前啊，我讲系写成个古仔出嚟、 嗯， 即系佢派定张纸俾你嘅入场之前。 系、啊，日本嗰啲都系，直头日本长刊印得好。 日本系长刊啦，香港就成有个中文嘅，因为佢都唔知道惊以前啲人会唔会睇唔明啊，或者乜嘢，即系总之佢咧前头已经写咗个古仔俾你睇噶啦，冇、 嗯、 人会闹噶，系啊，同埋我哋以前咧。讲话喂唔好穿桥啊，咁系咩意思咧？就系、是、如果嗰度喺度侦探剧， 咁你誰是兇手？大家估緊誰是兇手？咁你講埋嗰個聽就真係唔過癮嘅。 真係冇癮啦。 咁但係講緊呢啲先會係穿橋㗎嘛。即係如果你係嗰啲好普通嘅古仔，唔係古嘢嘅，冇唔係古嘢嘅，冇古嘅成分，冇猜謎成分嘅咧，冇嘅。你講曬佢出嚟冇問題嘅，唔會有人話穿橋 咁。咁佢無限之戰咪阿華嘟嘟嚟攞個無限寶石。 呢個唔得㗎啦，而家穿咗㗎啦。 呢個都穿橋啊？ 呢個穿。咁佢穿啦、 哎， 你連佢其實係滑嘟嘟都穿埋啦，係啦，原來同麥當勞叔叔有關係嘅嚇。 唉、哎，大鑊，剪咗你。 嘟咁啊，即係出場嗰陣係嘛？ 唉，真 係。下一集小飛飛係嘛？ 係咧，真係大 鑊嘅。係啦，再下一集漢堡神偷咁啊嘛。 係 咯，最終大佬未出場，最終大佬就係麥當勞叔叔啦，嚇復仇者打最後。 咁都唔講得嘅，唉，咩都唔好講啦。 唔好講，唔講得。 睇電影啦，你電影啦，你就 係冇錯咧。今個禮拜上咗十套神秘電影，嚇，電影一如何啊？哦，電影一咧都唔錯㗎，係講咩㗎？講個男主角就識到個女主角，跟住就破咗件案咁上下嘅。哦，咁樣 ，OK， 好唔好睇啊？都 OK 㗎，咁樣嚇，俾幾多分咧？75到啦 ，OK。第二套咧，第二套咧係一個冇啊！即係講一個即係牛牛咧，就唔知咩咁，即係都唔得啦，呢啲都唔得啦，咁都穿咗啦嚇，即係係嘛？ 唉， 一某一隻動物有角㗎啦，總之係就大佬做咩啫？大佬牛都唔準提，係因為我咪知道係牛啦，你明唔明 啊？係咯， 係咯，穿咗㗎啦，已經穿咗，係零啊，要零 information。咁咪唔好 就 咁入場自己， 又話唔睇咁，唉又 入到去佢自己幻想好多佢自己期待嘅劇情喎。係啊，但係又唔做功課，係啊係啊，佢自己幻想好多嘢，但係依啲冇發生，咁點解會發生？嗰啲係你自己幻想嘅啫喎。其實你望過 trailer， 你大概都知㗎咯喎。係 啦， 你又唔望喎，咁樣咁到底咁樣係會對你觀摩一套電影係有好處啊，定係？有壞處咁，你咪自己諗咯。其實唔好講電影啦，你買任何產品購買之前，你都必須要清楚你購買嘅係乜嘢啊嘛。 係咯，你了解你咩嚟噶嘛？你 即係你入間餐廳啊，你都最少知啊，行咗入間係咩嘢嘅餐廳啊，食日本嘢啊。 咩菜你都知啊？ 唔係咩菜，仲要唔止係咩菜喎，係食嗰樣，例如食日本嘢，你都要知食日本嘢嘅乜嘢嘢喎。吓，唔好行咗入一间，人哋其实系食炸嘢，但系你入去叫鱼生咁，人哋冇鱼生卖噶嘛。 嗯， 就算有，可能佢都系好行货，嗰即系好普通嗰啲，系嘛？吓，咁啊，但系冇办法嘅呢啲吓，但系呢啲就系香港人啦，系。 系啦， 冇错啦， 即系 明安意大利餐厅嚟嘅，点解冇干湿可噶呢度？ 嗯。 干湿可咁普通嘢都冇得买，你咩餐厅嚟噶？我讲意大利餐厅。 系啊，啲水準就係 咁。 咁 意大利都有雲吞啦，係嘛？咁樣 就係冇雲吞面。 有咁啊，雲吞意大利雲吞闊條面，你食唔食啊？係咯，有啊，你啱唔啱？唔係我要中式咁，點解會你覺得我呢度會有中式嘅雲吞咧？我呢度係即係有蝦個想佢想要，你明唔明？ 嗯， 我唔要你意大利嗰啲雲吞喎，咁。即系算啦，算啦，你行入间鱼生铺又话要唔该兜熟啲鱼，即系你嗰间系因为系中国人开你冇事啫，你试下行间日本真正日本佬开嘅寿司店或者鱼生店，你同佢讲咧，佢真系佢将唔将你切埋做鱼生啦， 撑翻你出嚟啊，真系， 切埋你做鱼生啊，个师傅。唉， 系啊， 真系大佬，系啊 ，OK， 咁啊吓呢个 OK。 好啦，咁仲有咩玩具呢？ 仲有一个就係千石莲， 千石莲 都几瞩目嘅，就係、是、真三一万能盒啊。咁 哦，即係活动性好高嘅， 係啦，好多人都攞咗上手玩啦。咁我睇返人哋啲相嘅造型啊，真係出得几靓喎，今次。 嗯。 吓、啊，同埋都有霸气喎，係对翼细啲啫，我觉得，即係对蝙蝠翼细咗少少。咁啲武器啊，大斧头啊，我哋都。 嗯 都齊曬，都擺嘅 pose 都擺得靚仔嘅，其實。咁但係有啲人就始終都嫌千隻鏈佢啲設計咧，啲關節比較麻煩啊。 哦、 玩嗰陣時候就唔係好順手，同埋即 係好複雜，好易爛。 係啦，係啦，呢、這個佢係差唔多都係千隻鏈好嘅一路以嚟嘅傳統咁滯啊。係。即 係 啲，因為佢一個好簡單嘅關節咧，佢唔知點解， 係 硬係做到好多連動啊。 好多好多唔同嘅扭法啊，令到人哋无所适从去玩嗰阵时。 联动如果你系好，你唔使点样就住就 O K 嘅，即系好似嗰只，即系嗰只万能侠咧，嗰只系佢咩咩咧？佢叫咩系列咧？即系而家出咗嗰只电影版嗰只 Infinity 嗰只。 Metal Bill 嚟嘅 ，O K。咁佢只脚其实佢屈嗰阵，喂，佢真系一块块断开咁咯，咁好劲噶。但系个玩家其实唔使理佢噶嘛，你都系照咬嘅啫嘛。咁你咁樣連動法呢就 OK 嘅。 就靚嘅。但係超級連嗰啲就唔係嘅。因為我有買過佢超獸機神嗰個嘅。 係係係。 咁你真係啲關節真係好脆弱嘅係。 脆弱。 即係你拍佢。你係唔敢扭隻手啊。同埋有啲位係可能佢真係用一條好幼嘅嘅針咁穿住就係嘅啦。咁你變咗你玩嗰時好唔順手嘅其實係。 佢係造型就靚嘅。係啦。 但無可否認個造型真係好靚嘅。 在關節呢件事度咧，就唔夠就唔夠老牌嘅 Bandai 啦。 Bandai 你唔好嚟，始終佢真係有佢嘅強悍嘅。 係啊， 佢去處理呢啲嘢，你起碼冇咁易玩爛啊。係，咁係真係嘅，呢樣嘢相對係真嘅，係真嘅。咁你話個造型，咁佢千隻鏈真係做得好靚。 係， 即係嗰種挑黑啊，嗰種奸細。 佢似係手板嗰啲咁咯，佢做到。 你手板你當年係唔喐得噶嘛，但係佢做到咁大動作都做到，我覺得 好犀利啊，好犀利。 係好好，佢只要喺個關節設計嗰度再做翻好啲咧，其實我覺得係值得買嘅。其實佢嘅產品其實， 但其實千隻鏈係咪香港廠嚟嘅咧？我到而家都唔係搞得好清楚。 據我所知，就係香港廠嘅。 嗯，哇！咁如果係咁講，都好高成就啊。 因為但係佢係partner 住日本嘅設計師噶嘛。 係係係。 香港只不過係投資啫。 唔理啦，唔理啦。咁你就算乜佢想唔係㗎？香港人嘅玩具設計師都做得幾好㗎。 都勁嘅。 即係如果你睇埋其他嗰幾間，其實唔弱㗎。一啲都 系都 OK 嘅， 系啊，系啊， 系咯。 咁呢只就有一个同以前唔同嘅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嗰个大膊头咧，佢系唔系跟住佢转嘅。嗱，以前咧你一玩跟真三一咧，系嗰个大膊头一定系同个老鼠仔嗰度系一截过嘅，即系你转嘅就会跟住转。今次呢个大膊头咧系好似真系一个护膊咁咧，佢系唔喐嘅，尽量即系佢喐得，但系佢如果你唔系个动作大到要喐咧，佢尽量唔喐嘅。 所以佢个其实靓啊，佢个做出嚟个造型 靓靓啊靓啊，所以我都觉得佢今次对真心一个解释咧，我即系嗰个构造嘅解释啊，即系我都觉得系几好嘅。即系其实佢又重新 演绎翻演绎， 冇错啦，佢重新解释过嘅喺佢个构造上面。呢个我唔知一般即系朋友有冇留意啊。即系其实你同一只嘢啫，但系你个构造上其实同以往系唔同噶。 同埋佢手臂佢咪有兩個金色環嘅， 係係。 當年佢呢個設計其實係你唔能夠想象到係喐得㗎嘛，其實嗰兩個 頂住啲嘛，大佬。 但係佢都能夠做到，佢能夠隻手屈到咁勁。係 啊，好犀利， 係好犀利㗎啦！呢個設計我覺得佢 好犀利，當然好犀利。 好啊，係啊，所以我諗玩嗰時小心啲咯。我覺得始終呢個 figure， 係咁呢個就你唔可以當 action figure 喺度狂擰㗎啦，你都係擺咗一某個 pose 咁就。即系摆下啦，咁你得闲先转下 pose 嘅啫。如果你 转 pose 啦， 系啊，当 fit 咁玩就真系唔使几日烂咗啊！真系烂晒 啦。 系咯，即系佢都唔系俾你攞嚟咁样，系嘛？ 嗯嗯嗯。 即系等于你买个着衫公仔都未至于你当 fit 啊嘛？ 你唔系玩嘅芭比啊嘛，大佬。 系咯，都唔同啦。你真系有时摆咗个动作就摆喺度好靓咁，咁系得闲转下咯。但系你唔系日日喺度系咁扭。个公仔唔烂，件衫都烂啦，大佬，系 咪 先？咁即系唔同玩法，系咯，即系呢个就你当摆设咁样，系啦，唔同嘅，唔同嘅， 系啦，所以大家玩嘅时候小心啲啦， 小心啲，呢个就精品少少嘅，系啦， 系啦，你话靓唔靓咧，就绝对 靓，梗系靓啦，价钱仲靓啊， 反 价 系啊， 几钱到啊？ 好似都要二字头噶啦， 二字头，当然都要噶啦，都要啊。 当然唔系200个二啦。 两 K 啊，咁佢有冇金属噶？想问呢只 有，佢有部分金属嘅，佢都有部分金属。 哦，即系都重手嘅。 我未拎过上手。 O、okay. K， 据我之前嗰只超手机神咧，都最手嘅。 最手嘅。O K。 系啦，佢应该都差唔多噶啦，其实都。 同埋万一有乜嘢烂，系咪换都 O K 噶啦，香港。 哦，佢有样嘢好咧，就系啲人讲就话佢嘅售后服务 O K 嘅。 系咯，系咯，系咯。 即系你可以拎翻上去换。 超手机神好似都好多人话有烂过换过啊。 掀起过一番换嘅风波。 系咯。咁但系好似话 O K 喎，佢真系换俾你喎。系咯。 佢真系一真系换俾你嘅。 系咯。 咁、我就都 仲聽講有個靚女喎嗰度， 係啊， 傳説中啊，啲人冇嘢換都上下去啊，遲啲啊， 都上去及下啦，係 啦、啊，我就冇乜嘢，我上嚟都係行嗰啲啫， 啊、 我唔係想換嘢，係啦、啊，係咯、啊，我咁啊，先生咩幫到你冇，我上嚟睇下啫。 所以 OK 嘅，你既然有得同你換嘅，咪即管玩咯。 自己拍爛佢嚟換係嘛？有靚女啊嘛，聽講啊嘛，係咯， 係啦， 好。好咁呢個小心啲玩啊，真係比較精緻嘅嘢，係啦係啦係啦，冇錯。 咁另外今個星期除咗玩具，咁仲有個 game 會出嘅，喺3月8號。咁我自己都幾期待嘅，就係北斗之拳。 哦， 咁但係今次嘅北斗之拳佢就唔係即係純北斗之拳，係 咪龍魚咧？ 系啦，就系、是、crossover 咗。 系咪做鸭咧？走咗去今次。 咁我唔知喎，但系我睇佢啲游戏片段咧，个画面都做得几靓。 系系啊系啊系啊，但玩咩就未知系嘛？ 啊，因为以往佢之前我玩过嘅嗰个就系系啦系啦，因为有得 download 试玩啊嘛 ，PS4 而家。 哦，咁样。 系啦，咁我见到有啲人都试玩过，咁都 OK 嘅。咁佢又一个开放世界里面历险咁样啦。 Okay. 又做一啲嘢，咁同之前我玩過嗰個真三個無雙又唔同嘅。 係。 真三個無雙就真係你一條線直落打打打打打，先打流羅，跟住打大佬，即係好傳統嘅 action game 嚟嘅，其實係。但係佢呢個咧就似係喺一個開放世界嗰度，即係喺一個不朽之拳嘅世界嗰度，佢可以玩好多嘢，做好多唔同嘅嘢。你可以跟主線劇情玩，亦都有啲副線嘅任務俾你做。 咁但係不朽之拳本身個世界 Max 咁嘅喎，點會又有？即係又會開曬旗仔又剩啊！ 佢呢度都有㗎，有啲鋪頭啊，有遊戲機啊咁樣㗎。 咁奇怪。 咁幾得意個，你可以去翻一啲爛嘅遊戲機嗰度玩翻舊陣時嗰啲不朽之拳遊戲㗎喎。 哦，咁樣。哦。 內置咗一啲舊嗰啲。 咁搞嘢。 紅白機嗰啲任天堂遊戲嗰啲。 係係。 不朽之拳遊戲喺度，你都可以玩翻嗰啲遊戲㗎喎。咁我覺得都幾過癮喎，呢啲係。 入戲院就睇翻不朽之拳啲卡通㗎嘛。 系啊，咁我覺得開放 會唔會 係 咁？ 起碼有啲特色啊，我覺得。 嗯，冇錯、 啊。所以我都幾期待呢一個 game， 同埋佢個廣告都怪喎，揾阿山田孝之做嗰個廣告。 係。 嗰個廣告喺健身間度著住健次郎嘅 T 恤喺度玩 gym， 跟住見到嗰個女仔係個名好似尤利亞，跟住就可以爆三變大隻，我覺得個廣告好過癮喎、 啊， 係。 啊，咁心口有冇幾個窿啊？ 佢嗰件 T 恤有噶， 件 T 恤有， 佢着住件大隻佬 T 恤有一個窿喺度嘅。 T 恤有個窿， 見到有個服務員，佢個名牌個名好似由你啦，就可以大嗌跟住爆衫咁。我覺得好過癮咯。咁阿山田孝之真係萬能 T。 咁佢有冇包啲繃帶喺手咁噶？ 有啊， 有嘅。 我做不朽之拳大隻佬噶嘛。 哦。 佢就將個樣 T 咗落去啊，件黐落。 哦 ，OK， 好。 係啦，所以。系啦，今个礼拜会出噶呢个 game， 我谂即系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个 game。我觉得如果系不朽之拳 fans 嘅，应该都走唔甩嘅啦。我觉得系。 会唔会龙鱼 fans 都可以？ 都可以嘅，都可以嘅，系啦。 系 咁。 好，好嘅。 系。 好啊，咁就冇。 情报就冇啦，情报就系咁。 好啦，咁有咩睇啊？嚟紧系咪下礼拜仲吓有嘢睇未啊？ 下个礼拜。科幻片都有嘅，系15号系无面超人同埋铁甲万能侠打孖一齐上啊！ 哦， 系希望可以一晚之内杀晒两到佢啦，唉， 嗯， 真系都好想睇，其实因为我咁大个人都未试过喺大银幕度睇呢两样嘢啊，因为 吓，即系你冇睇过无面超人同万能侠嘅戏院，即系万能侠同其他万能侠好似。系咪从来都未试过？因为都还合都好耐之前先有电影版啫，系咯系咯，嗰啲就系日本先有得做。但系蒙面超人都一路有做噶，我都冇睇过。 我 哋冇睇过嘅。 一定啊！ 鐵甲萬立呢個巨大機器人之前咪有做過，都係好似做過 V 型電磁盒啫嘛，喺戲院做。 係。 個名仲改做咩機動戰士定太空戰士添啊？我記得係啲人仲以為睇高達添。 即係阿黃玉龍搞嗰次啊嘛，你講。 係啊，係啊，原來做。 即係你睇過嗰次反而。 我嗰次冇我。 OK， 係。 因為我未喺戲院睇過，咁我都幾期望喺大銀幕，因為大銀幕睇又另外一種。 係。 我面超人我都未試過嘅，反超人我就喺戲院睇過啦。 係， 因為通常嗰時都有做噶嘛，係咪？即係做得。 我以前有嘅，又係斷咗嘅啫，即係又斷，即係佢咪做到 Cosmos 嗰次領嘅嘢咪又唔做咯。 呢個反而冇乜點睇過喎，我反而係有睇過之前喺泰國嗰度喎。 哦，你講有嗰、那個後塵嗰、那個， 嗱嗰度我係戲院睇嘅，嗰度係。 哦， 係啊。 哦。 同埋之後睇超人 G， 即係 G 啊，美國嗰、那個我都係喺戲院睇嘅。 啊，嗰、那個戲院做超人 G 喎、啊。 嗰個好似之前咧，戲院係做咗頭一兩集嘅，係。 哦，咁㗎、啊？香港喎、啊啊，香港有做。 宣傳嗰陣時係啊，宣傳嗰時做過㗎，係、啊、 做過㗎。哦。 係啊，將頭一兩集係擺咗上戲院做先。先至再喺電視做㗎。 哦，原來 所以我係睇，反而你話近期我應該睇過迪迦嗰套都睇過嘅。 嗯。 咁你 戲院睇， 超人 okay, 戲院睇， 戲院睇， 超人我真係一次都未試過。 哦。 所以我都幾期望喺戲院睇一次。 即係巨大嘅就睇過啦，即係哥斯拉啊，含咗人都睇過，但係冇睇過等身超人。 咁呢啲我想感受下。 同埋超級機人嘅題材都未試過戲院。OK。 係啦，咁我都幾期望喺戲院睇嘅。 好嘅。系啦，你知唔知咧？而家咧日本咧先至做翻 Power 打，即鹹蛋超人啊！ 而家先係啊係啊！我唔知我喺風林無端端。 你有冇留意到啊？唔係風林啊，真係你睇日本都係噶，真係而家噶，唔係話舊嘢翻碟啊！ 即電視啊！ 電視係而家配翻日文。 嗰個咩鹹咩超人列傳嗰度嗰個時段播啊？ 咁、我又唔知佢邊個時段播喎、啊？佢總之係做翻 Power 打啦 ，Power 打即係淨係藍色。 我知有隻藍色 就好似吉田嘅個樣，但係就隻眼係藍色， 燈化啲咁嘅樣啦。係 燈化啲，冇錯啦，即係有噴咗少少陰影嘅個身，係啦。 幾靚嘅喎，都做得嗰啲嘢。 佢係你可以話佢成套就係一個新嘅吉田咁樣去處理，因為佢打翻曬啲怪獸 都似有做嘅， 係咪有做係咪？打翻啲怪獸都係跟翻係吉田嗰啲怪獸嚟， 巴魯坦星人嚟， 係啦，都係嗰扎嘅，係都係啲達達啊嗰啲。咁大班主角就當然變曬。即係鬼仔鬼妹咁咯，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咧，嗰個係我印象之中，成日都用夜晚打嘅佢係。 佢好得意嘅，佢夜晚有，但係佢日頭都有嘅，但係日頭佢真係外景拍嘅。即係佢唔係爽片拍嘅， 都係 嘅 喎。 係啊，因為呢套鬼佬係啊，咁但係佢呢套日本就負責翻嗰個特攝嗰部分，係。 哦。 所以其實做得好靚，啲設計又好靚嘅，所以呢套如果冇睇，同埋佢慢鏡嘅，即係佢打陣咧係拍到好慢嘅。 佢好似真係模擬翻佢嘅巨 大。係啊，巨大係啊，即係佢喺嗰個特攝嗰部分，佢用咗好多功夫去去做。係 人類視點望翻上去嘅，好似。 係啦係啦係啦，佢盡量拍一種實感俾你。咁呢套其實都算係好特別嘅一套含金量啦。係啦嗱，咁啊貴精不貴多啊其實佢個集數就唔多，但係就做得好認真，最少特攝嗰部分。咁做嘅演員就唔知啊，大家可能好唔習慣，有啲西人做咁樣嚇。 哦，但係經過咗超人 G 啲人都好啲㗎啦。 哦，咁超人 G 就大家可能未必中意佢著住件好似扯布咁啊嘛。咁但係呢一套咧，佢真係做翻係 suit 啦，同埋 肌肉衫啊。 係啦係啦，但係呢度就變咗日本 feel 嘅，即係嗰個戰鬥咁就大家可能會睇下中唔中意啦。我就好中意嘅，我好中意嘅。咁但係 造型都 OK， 我覺得個造型我都 buy 佢個造型。 一般人唔好受 嘅。哦，我覺得反而還原到你係生化嗰種 感覺。係啊，係啊，但一般人唔係，因為可能佢真係太過 repeat 翻，其實係一個新版嘅吉田咁啊。 係係啊係 係。係啊係。反而你而家都好少見有攞出嚟嘅，即係雖然嗰啲去到 M 78星雲，你都仲見到佢嘅嚇，即係成棚人嗰陣嚇，而家就係啦係啦，好少再提佢嘅，冇即係你成冇機會再出場嘅，即係咁咯，係咯。 如果未睇過嗰啲人，真係可以試下睇咯。 但未睇過要睇呢個好睇嘅，係啦。 其實好睇過而家嗰啲新拍嗰啲超人。 都佢有佢嘅味道咯，因為佢嗰時係仲係承接緊嗰啲好宇宮慶太啊，好咩嗰種啊。 系系嗰种风格嘅， 系啦，即系想拍到一种实感啲啊，或者即系唔同啲嘅超人。 哦，我成日以为佢做过添入边， 而家咧嗰啲超人咧，佢就想翻去，即系做翻似以前嗰种噶嘛。 哦，而家太过商品，亦都太过商品 化。系啦，即系其实佢个拍法我冇异议，而家嗰种即系传统拍法，我不嬲都冇问题。不意思就系啦，啲故事线就太过。一美商品咯，就系不变变变啦、 啊。你变出嗰个玩具出嚟， 变埋啲样又衰啊，咁样咁嗰啲咧，系啊，即系唔系好顶得。 又超人又着甲，我都唔系好中意咸蛋超人着住套盔甲。 咪就算佢唔着，佢变啲新啲 form 都唔靓嘅，即系都系唔怪咁样咁啫。 反而呢啲简单啲嘅造型就啱咸蛋超人嘅，我觉得即系流线型啲就啱。 唔啱个 market 咯。 系 因为佢冇变化啊嘛，一个样反到远咁。 咁啊系，亦都冇大个 form 啊。 咁同埋佢好大胆，就将只眼染咗蓝色。当时系唔系好够胆咁做。 之后都未试过啊，之后都冇蓝色眼系嘛？ 有冇啊？有冇蓝色眼嘅 好似都冇啦。 同埋呢个系咪蓝色眼嘅咧？ 浅蓝色冇佢咁蓝咯。 佢蓝啲咁啊， 系咪？即系天蓝。 哦，佢蓝，但系好似佢又唔系发光嘅喎，最弊。 系啊， 佢好似蓝色做超咁啊，色噶好似。 点会喷晒阴影？噴曬肌肉紋咁真 係咁啊，好少係係係 啊，係 即係佢係厚 suit 嘅，即係成唔係著件，即係你唔係潛水衣㗎啦，嗰件嘢唔係潛水衣㗎嚇， 唔係啊，厚料嚟㗎啦，厚料 係啊，即係佢當佢係肉嚟㗎嚇，佢係一個生物嚟㗎，的確嚇，佢當佢係 啦，都幾奇特嘅，都幾奇特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亦都喺消頭組真係喺暴曬之下咁嚟拍外景，亦都唔係好流行㗎，即係嚇。 但系你反而咁样拍咧，啲灯光即系啲 嗰唔一唔系灯嚟噶嘛，嗰系太阳嚟噶嘛， 天然光就会好靓， 好似啊， 感会好重吓， 好似， 无论个影打落嚟，你好靓嘅，其实呢啲系 系啊， 因为始终系天然光啊，个真实感系好重 嘅 系。 我记得佢系嘅，因为嗰时我睇佢哋影佢拍咧，因为系真系室外嚟嘅，原来唔系 因为 暂时 嗰啲佢个场景个蓝天系幅画嚟啫嘛，但系 我唔怪得个天咁真啊，原来真。真系先嚟， 即系唔系个幅画嚟噶嘛？ 系唔怪个底嗰个沙丘咁真啊！真嘅真， 系系啊！ 佢即系搵翻个荒荒山野岭咁嘅，喂企喺嗰度打啊！ 好值得欣赏嘅，其实值得欣 赏啊！系啊，如果大家冇睇过睇翻，系咁真系呢套唔知点解咁多年后啊，先无端端日本 先 做， 系 咯，我都唔知系咯，我就以为系咪重播啊，定做咩？点解会又做咧？即系日文嘅配咗日文，咁系咪一路都未试过配过日文做咁奇怪？ 咁就真系唔知啦。我一早系以为做咗，我以为做咗嘅，其实以为咁耐嘅嘢，我都估唔到系未做，原来，唉。 系咯，冇了解过啦。不过总之而家就由头播过，咁啊，大家有兴趣未睇过嘅朋友，就要睇翻啫嘛。 嗯，系啦， 不过你要顶得顺有班鬼仔鬼妹喺度讲讲日文， 讲日文咯， 即系有个上司鬼佬啊讲日文嘅，系。最啱大家睇特摄部分啦，如果唔中意睇个巡逻队咪有噶啦，都唔系好紧要嘅。 睇下打咯，睇下打。 睇下打，唔错噶，拍得系。 O K。 唔系佢啲造型好似直情唔知系边个帮佢设计噶。 系咪就系真系宇宫庆太啊？ 唔系，可能系竹谷龙之嗰班嘅。 哦。 系啊，即系总之系你而家买紧嗰啲玩具嗰啲个咧，真系。 SIE 嗰啲啊，可能系啊，系啊。 哦，竹谷龙之。 竹谷龙之定唔知啊？啊！九泽情嗰啲，嗰啲，即系嗰班啦，唔 飞咩飞泽情啊，乜鬼啊，咩安藤斯啊，嗰 啲，嗰班嘅，嗰班嘅，系，所以系靓噶，系啊， 嗰班生化嘢， 系啦，所以点解佢领些布桶就系咁解啦，系啦，咁但系未睇过，真系要睇，好，喂，咁啊扯远咗啊，呢个唔系下星期嘅电影呢个，你呢个做紧嘅，你睇做各大网。其实呢度成套都有，不嬲都有嘅。Power 打啊嘛， 香港连 VCD 都出过添。 系啦，冇错。Power 打系。 仲系嗰啲十蚊兜嗰啲 VCD 添啊，仲。 系啊，而家难搵翻，而家难搵翻。 而家冇晒咯，有咩？ 哦，即系有配埋广东话嘅，你知啫。 我记得就亚视做过啊嘛，因为 嗰嗰时有配，系。 系咯， 系。 咁可能都系攞翻嗰条片啊。 哦，咁样 ，OK， 好，咁好，有咩？仲有咩？ 咁下个礼拜都系主力都系呢两套啦，即系《无面超人》同《华尔街猛侠》啦。 咁我对我哋嚟讲，主力呢两套，好多人都唔理嘅。系啦， 科幻咁，系都系讲翻科幻。 仲有咧？有冇啲系科幻？ 科幻下个礼拜真系冇。 喂，冇啦。咁样好。 如果有一套嘅，就叫 拆鬥就即係阿戰狼三百個男主角做。 嗰套 嗰套都係警匪啫， 唔係科幻。 你話嗰陣時佢做白宮淪陷都係科幻啲啫，但呢套更加唔科幻啦。白宮淪陷我覺得都幾科幻啦。 哇！科幻係見過 GI 蘇啊，真係。 咁另外有一套頭先我哋講俾鬼砸嗰時都有提過，有套叫《子夜靈探》。 哦，嗰係下個禮拜嘅。 啊，十五號。 哦 ，OK，OK，、okay, okay, 我搞錯咗。 低咩都係下個禮拜做啦。 係 ，OK。好啦， 就冇咯。 冇啊，再下個星期有啦吧。 有一套就係嗰套第五次元啦，就係、 是。哦，迪士尼 係。迪士尼嗰套係啦。 係。 就係、是、下個禮拜，同埋有套日本片就係嗰套超能力少年，就係即係咩齊木南雄的災難啊。 哦。 都係廿二號做嘅。係啦，都係三月廿二號做嘅。 OK。 係啦。咁呢套我又冇乜點跟個漫畫，所以我都唔係好知佢講乜。 總之可以就咁睇都得嘅， 應該可能當笑片咁。 笑片嘅啫，係咯。誒，咁你都係你中意啊？肥環咪睇咯，係咁。 嗯，咁又 咁你話肥環啫，都好多人中意嘅。 我有 friend。 大把你估肥 Rose 咩，大佬？ 阿北打好中意嘅。 係咯，肥 Rose 我就唔中，咁咪把肥 Rose 都有人中意嘅，係你真係。唉，真係好難講嘅呢個世界，真係 豬頭都有蒙蔽菩薩嘅。 咁我唔敢講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各有喜好，各有所需。 各有喜好啦， 係咯，即係史力嘉個老婆都本來係公主嚟嘅，係咯。 係咯， 係咯， 係 好難講嘅。 廿二號真係廿二號真係比較少啲嘅。 嗯，好嘅。咁啊，再跟住有啦啩，狂出添，係咪？仲多。 廿九號嚟啦。 都多啦。 挑戰者一號即係 Ready Player One。 係。 同埋罕見太平洋二。起義時空都係喺廿九號做，仲有套卡通片叫做《神探福爾摩豬》， 係咩嚟嘅咧？ 佢應該係嗰啲美國嗰啲電腦動畫嚟嘅。 係， 咁就講翻豬福爾摩豬啊，豬係侏儒個豬啊。 哦 ，OK OK， 我唔係一隻豬個豬， 唔係一隻豬個豬，係侏儒嘅，講佢哋喺班侏儒族咁樣 哦 啲嘢嚟嘅。係， 點解有關羅敏歐豬黎葉事嘅又？ 我都唔鬼知啲 系做咩嘢， 佢唔系罗密欧与朱丽叶，佢叫傻物欧与朱丽叶。 系啊，咁系有咩关系咧？又 都唔知，可能单个系关系两个家族。 哦，真系 啊！ 吓、啊、 哦，以前有套系咁嘅名嘅嘢，佢、哦、今次系改编翻。 哦，咁啊，哦，真系唔地趣。 咁、那個、配音份，我见到阿 John 又话 Johnny Depp 配音嘅。 我係講鬼佬係， 英文版啊， 咁中文版 咧，中文版就唔知道，可能 呢啲應該就有配㗎啦，通常呢啲都 好有配音喎， 都得意嗰啲通常都有喎， 可能有嘅，但係可能唔係呢， 哦，即係或者唔係明星㗎咯，係咯，嗯， 另外有套就明星配啦，就係阿森美同陳豪配音嘅， 嚇、 啊，就叫做彼得套啊， 哇，基㗎咯，佢兩個配要。即根据跨世代， 住跨世代嗰度，佢哋两个。 哦，即彼得兔原来讲机嘅， 应该系真人加个兔仔嘅。 Oh no！ 动画彼得兔，我记得旧阵时应该有动画嘅彼得兔系。 系系讲机嘅咩？ 我谂唔系讲机啩，佢话讲佢哋两个老友鬼鬼啫，两只兔仔，一个叫彼得，一个叫斌仔。 本来系兔仔有转窿嘅呢个嘅习性系咯。 转下转下，诶，直都转咗挛咁样。 唔知系啊，系咯。如果唔系，点解佢两条友配咧？系咯。 系咯，都几多古灵精怪戏上喎，廿九号都。 明白。 起码立落去都几得意啊！呢几套。 系咯，但系点解一系就咁多嘅就冇嘅？ 你隔咗个廿二，你都俾翻啲廿二号啊，大佬。 咁你炒埋同一日，咁冇乜意思啫。佢几个有两套大片，咁咪大家争。 嗰兩套 啊，不過會唔會係因為有啲節啊？因為有啲即係啲假期， 復活節咯， 係咯係咯係咯，有啲假期咁咪當係。 係喎，彼得兔就 係復活節嘛， 哦，係啊係啊，應該係連續幾日長假期嘅復活節，又 係啦， 又清明節咁樣啊，清明節， 清明節可能啊，咁佢唔理嘅，係假期就得㗎 啦，放假啦，係啦， 佢理得咩節啦，係啦。 系啊， 系咯，而家已经唔理会系咩节假，有假就有。 有假放啊，有假放就得噶啦，其实系。 系啦， 嗯，系。 清明节系四月五号先嚟嘅。 啊，通常谂住嘅，佢哋谂住即系啲人攞几日假就可以放好长。 系啦，咁你三月尾嗰个礼拜其实有个 long weekend， 应该咁样理解。 系。 咁所以都啱嘅，咁都想做啲戏嘅，会系啦系啦。 有啲小朋友 都冇死錯人嘅，呢個係。 同埋有啲細路仔戲咁都啱嘅。 係，都係都係嘅。 但 係 唔知點解彼得兔變咗基佬啫。 可能佢套嘢冇呢個成分嘅，即係呢兩個配音員令我哋諗起啫。唔係個演員，即係佢做緊嗰個之前個角色，令我哋諗起，係啦。即係咁嘅配搭，好難唔諗起，係啦。係 啦。咁就三月就廿九號就完咯，就冇咯，跟住就 係啦。啊，又冇啦，即係又跟住又冇科幻片啦。 哦，即係四月都有，四月就係有阿 Rock 做嗰套大猩猩嗰套啊。 哦，大猩猩，哇，嗰啲又係巨大猩猩嚟㗎喎。 係啦，四月十二號。 啲人話咁同金剛有咩唔同啊？咁樣。 哦，嗰只猩猩唔知同金剛有咩唔同。金剛阿 Rock 可能打唔死咯，呢只阿 Rock 打。 啊，唔係，呢套有兩隻猩猩，一隻就大猩猩，一隻就阿 Rock 猩猩，係啦。 一隻有毛，一隻冇毛。 係啊，冇錯。呢只兩隻猩猩啊，就唔同咯，係嘛？啊，同埋嗰只好似咪白色㗎，係咪啊？嗰只大嗰只好似。 Poster 就好似灰灰白白。 灰啲，係啊。 我唔知啊。 哦，嗰一兩隻 有啲咩分別 咯？ 咁可能就兩隻。 哦，定下都變身啊！ 變身成為猩猩。 係咯，會唔會啊？ 哇！即係由。 咪嗰只 game 嚟㗎嘛？ 係啊，任天堂嗰啲 fan 嗰啲。 係咯，咁。 星星拆樓啊嘛！ 唔係。 唉。 哦，咁樣。但隻猩係巨型㗎喎，好似。 係啊。 係囉。 佢幅好大巨型啦，我唔知佢真係咁大 隻 啦。 即係裏面其實人咁大㗎啫，即係 poster 畫到驚驚光咁，係咪？ 可能阿 Rock 仲大隻個嘅猩猩啦。 係咪？即係你睇星球大戰嗰、那個那個 poster 係咪？阿黑武士個頭就大過 星球大戰。 你入边睇，切揾笨咁咪人咁大嘅啫嘛，咁啊。 咁呢啲要到时睇先知啊。 系咁啊。系咯，明明见到阿 Ray Last Shooting 噶，我哋睇 poster 点解冇嘅咁啊？ 我谂都大猩猩嚟嘅，我谂大嘅，唔会咁细只嘅。 系咯，应该都巨型嘅，系咯。 即系唔知 Sisa 咁细只嘅， 唔知系索斯兽啊，对唔住啊。 十二号佢又撞正，又系同一个礼拜，就系我哋都几想睇嗰套《无声绝境刀》系十二号喎。唉，又系夹埋同一个礼拜， 十二号系 四月十二号都系夹埋同一日。 哦， 唉， 明白。咁但系佢又唔系叫做大片相争啦，我成日好奇怪就系大片相争呢啲问题啫嘛。 咁我谂佢哋都避开月尾嗰个复仇者联盟嘅。 哦，咁呢个一定。 四月廿几已经系复仇者联盟。 系啦系啦。 前面呢啲都系摄下嘅啫，其实。 嗯。 系啦，咁你嗰套都喂冇走鸡噶啦，一定全部人全香港嘅人都睇到咁滯㗎喇，其實係。 你講復仇者？ 復仇者聯盟 係啦。復仇者就算好睇與唔好睇，即係我哋已經估係咪可能唔好睇㗎，咁但係都睇㗎啦，有邊有得？ 你 即係走得雞冇走雞㗎啫，點都睇，係啊，睇完先鬧啊，最多係。 係咯，四月尾做。 買飛買眼。 但係五月就真係比較靜啲 啊。五月唔係有呢個Star Wars咩？ 但系最衰，佢哋集中喺最尾嗰两个礼拜。 哦，又系咁。 Han Solo 就去咗五月廿四号做。 哦。 星战即系 Han Solo 啦，即系星战外传啦，就去咗 Han Solo 廿四。咁五月三十一号就走去做死侍 二。哦。咁你做咩？咁之前嗰啲礼拜都冇嘢睇噶。 咁起碼個排期表未有。 O K， 明白。即系到时突然间又塞到咩几 Q 又唔定啊，系嘛，即系。 都多數都唔知啊！唉，真係唔知佢到時會塞啲咩落，因為起碼個五月就冇顯示有啲咩咯。 明白。啊，咁以為有嚟緊好多，又原來都唔係喎，有得斷下斷下。 佢好多，但係就集中曬，好似 係冇錯 埋一堆咯。 係啦，一係就一個星期上幾套，一係就一星期冇我哋要講嘅戲。 廿二號就會比較散啲咯，三月廿二號就比較冇乜咯。 明白。好啦，咁冇辦法啦，係咁玩我哋嚇。 系咯，唔紧要啦，再搵。 都系你又睇唔 或者下个礼拜可以睇下滅境啦，系终于可以睇下滅境啦。 我下个礼拜就有啦，就 Netflix 有 滅境。十二号嘛。 O K， 好，咁大家睇完 再 讨论滅境 啦。下个礼拜 系下礼拜讨论滅境。 今日可以大家一齐再讨论一次啦。 系啦，即系我一个睇又唔算数嘅，我觉得闷啫，系咯。 可以大家一齐睇啦。 系咯，虽然我同场啲人都争啲瞓着咗噶啦，系啦，即系唔系我一个人嘅，都好多人嘅，咁其他人都。辗转 睇 安，你见到佢哋咧喺度，好似系咪生紧痔疮？点解佢不断转姿势？唔系即系因为真系觉得闷啊！ 我都唔出奇啊！呢啲 唔系你见 我 啲人喺度喐嚟喐去， 咩感觉？ 系咪啲人咯？啲人你见到喐嚟喐去，即系佢觉得闷啦。你睇得出噶嘛？ 即系集中唔到 咯。有啲人唔喐嘅，因为直情瞓咗啊嘛。 但有 成个头都打得累喺度，个唔好话听睇紧啦，系嘛？成瞓着咗嗰个 落去， 系跌咗落去嗰个成，梗系唔喐啦，因为瞓咗嘛。 鸵鸟咁样向前冲啊！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喐即系睇紧嗰啲人咧，你见到系换姿势换得几密噶，所以你都 feel 到，大家其实唔系太过 OK 个感觉。咁 唔知啦，咁要大家睇完先知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大家今次喺。Netflix 睇睇点啦，咁好，咁啊分分特别你睇过原著嘛，咁你可以真系真系去对比，系啦，咁我相信因为我即系鬼佬好多人系有睇过书，咁所以可能个个感觉唔同嘅，系啊系啊系啊， 真系会唔同嘅，因为你一路 有唔同 睇咯，你可能一路 你会谂翻个书啲嘢，系啦，有啲互动咁样，系啊， 又会唔同， 系啦，即系如果我冇嘅，其实我冇接触过，即系就系睇戏啫，咁真系可能会差少少。 是冇错， 咁到时再下星期 再 倾， 可以 好嘅，好啦，有冇其他？好啦，好啦，咁我哋如果出个活动啊，如果有个活动 post 嘅话，大家快啲去报名啦， 系报名参加， 系啦，咁今次应该都系玩游戏啦，系嘛，应该会 应该系个 live 嘅 RPG 啊，系嘛，即系啦， 系啦，可以大家一齐玩下游戏。 其实玩游戏嘅啫，大家唔好谂到好奇怪。 唔使太认真啦，唔使太认真啦。 唔系，即系唔会奇怪嘅，系其实你玩嘅啫，系。 再下一。 再下系啦，好。 应该都几好玩嘅， 好啦，咁啊，大家翻我哋群组啊，系睇下，同埋专业系啦，好，咁同埋大家记得去呢个嘅 Rack 先，同埋花生台听我哋啦。 好嘅。 好嘅，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